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六，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0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第18集，至诚于和睦，力量生于团结。 大型纪录片《强军》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 19大代表风采，服务器专家王恩东和育种专家如振刚。 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用文化软实力为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做出贡献。 喜事新办新气象，国庆假期各地新人文明简约办婚礼，回归传统，崇尚个性。 假期进入尾声，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雄安新区安置区建设进入前期程序，生产企业暂不搬迁。 日本附近公海中国渔船失事，造成13人遇难。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是一家。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18集，是诚于和睦，力量生于团结。采制央广记者申玉彪、于子月。 2015年9月30号，对于广西南宁市第4人民医院传染病科护士长杜立群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自5个自治区的13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他作为壮族代表参加了会见。当时的情景，杜立群仍然历历在目。 他还特别叮嘱我们，做民族团结的话呢，要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融洽大家的感情，才能够更好的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杜立群将总书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嘱托融入在了日常工作中，用语言和行动贴近患者们的心。 因为我们广西的话呢，就是以壮族为主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哦。那我本人呢，就是壮族，所以的话呢，在壮话这一块，虽然说不是100%的都听懂哦，但是至少能够听懂60%吧。在语言方面的话呢，可以说跟病人沟通起来就会，减少很多障碍。 同样，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立岗镇的基层干部秦文博说起那场会见，也十分激动。7年来，秦文博从大学生村官成长为民族团结优秀代表，他扎根基层，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搭起了回汉民族团结的连心桥。上世纪50年代，新疆于田县农民库尔班图鲁木为表达翻身得解放的感恩之情，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库尔班大叔。今年1月，习近平给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忽提汗回信，希望他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今年3月，库尔班大叔的外孙麦提赛蒂艾萨成立民族团结互助专项基金，在基金会成立短短半年里，麦提赛蒂帮助了江内外数百名上学难的贫困家庭学生，他还用工资资助了北京平谷区黄松玉中心小学的2名汉族学生。 民族团结基金要帮助各族各地更多的人把民族团结做好，我还计划开一所养老院，把内地的老人接到和田来，和我们当地的老人吃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如今各民族群众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民族团结当作自觉行动，携手向前，共同进步。 我一定感谢总书记对我们民族的关心，还有呢，一定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希望我们总书记到时候再来看一次。 各 感谢你来我们这边偏远的一个地方，你来了以后我们的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教学的认识也提高了。 十八大以后机场也有了，拉萨的高墩级公路马上也通车了，拉林特路正在建。 维吾尔族谚语说得好，是成于和睦，力量生于团结。中国这56个民族多么稳定的安居乐业，而且相互之间又是这么的和谐，正确的民族政策啊，我们要继续啊秉持它。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的8集大型纪录片《强军》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以及融媒体平台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不忘初心，不懈奋斗，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请听报道。 2012年12月8日上午，习近平 大型纪录片《强军》共8集，分为逐梦、铸魂、制胜、重塑、浴火、跨越、铁律、伟力，全景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军治军的伟大实践，系统阐述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练兵备战、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等强军兴军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布局，开启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通过观看学习，广大官兵表示一定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理想信念的火种、把红色基因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军：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听党指挥，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进动力。 第80集团军某旅副政委周全法： 夯实部队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的思想根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前几天，海军南海舰队某勤务船大队南运830船赴南海某海域执行保障任务，休息时他们组织官兵及时收看大型纪录片《强军》并展开讨论。政治教导员杨清海认为， 5年来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重整新装再出发，我们深切感受到部队的训练更实、风气更正、军心更齐。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高的标准，忠实履行好各项海上保障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19大代表风采。 199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恩东进入浪潮集团公司从事服务器开发工作，可服务器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 国内有一家企业，他就想买美国的一个小公司，但就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收购案就被美国政府给否决了，而且进一步印证了就核心技术你是买不来的。 王恩东意识到只有在核心技术上自立，才能掌握竞争的先机。最终他带领研发团队成功研发了我国首台高端服务器，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服务器核心技术的国家。王恩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那么由于我们这种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可以说全球的任何的这种高端的客户，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提供产品来提供服务，这是一个中国企业最值得自豪的一个事情。 卢振刚，河南省小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30多年来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为了培育出耐冻耐涝、抗旱倒伏的优质高产小麦，他将国内外10000多个小麦品种种到田里，一株一株手工脱粒，和助手们逐一测试。他相继培育的百农系列小麦新品都成为农民心目中响当当的好品种，其中仅百农矮抗58一个品种就占据着全国1/10的小麦产区，全国每8个馒头当中就有一个来自该小麦品种，被誉为黄淮第一麦。陆振刚： 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边，有了粮食我们干啥都安心。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小目标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样板调查，今天播出3集《健康扶贫的富贫之路》，采制央广记者李行健、钱程。 中午做作业的时候，突然这个鼻子里流血不止，医院里一化验一看，说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把俺们吓懵了。 这个定制好了也得100多万，你说光咱们这100多万 筹钱的时候，突然一个信息大火起来，孩子回来问我小是原话，他说孩子你不要着急，有咱们党的婚姻政策，咱们这个难关一定会渡过去。第二天所有涉及到的各个部门马上就来家里，收获了70多岁，我深受感动，说是。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用文化软实力为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做出贡献。请听央广记者张江源、陈红艳的报道。 这是云南电视台制作的老挝版动画片《大闹天宫》片段。近年来，云南广播电视台借助地面数字电视、电视剧、广播剧等项目，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云南国际广播在河内、曼谷等为中心的7个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覆盖越南语对象听众8000多万人。作为我国第一家走出国门的民营图书企业，昆明新知集团从2011年至今，已经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开设了连锁华文书局。董事长李勇： 文化无国界，我们今天华为书局1、2楼才是书籍，3楼就是华为学校，4楼是中国文化之家。目的就是走出去，沉下来，把这个阵地给它永久的守下去。 云南演艺集团打造的驻柬埔寨大型旅游演艺项目《吴哥的微笑》，实现驻地商演2300多场，观众上100万人次，收入8000多万元。 我叫黄振兴，来自缅甸。 我叫李曼杰，来自斯里兰卡。我很喜欢在云南的天气，特别是好吃的。 我叫薛微星，来自泰国。这里我很喜欢。 云南几乎所有省内高校都与东南亚、南亚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内容丰富的合作，外国学生人数已突破3万人。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辅导员赵丽君： 我们学院到现在已经培养了3800多名学生，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有的留在了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些走出去请进来的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为云南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孙炯： 我们将充分依托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地缘人员联系，构建良好的交流合作机制，发挥我们沿边地区的独特优势，推进资源共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不少年轻人喜欢在国庆假期举办婚礼，婚恋经济已经成为黄金周里的特有现象。我们的记者在基层走访发现，今年许多新人的婚礼更加崇尚传统，更加文明简约，一些个性化追求成为新的潮流。请听报道。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山东淄博南丰村村民吕新群的儿子国庆节结婚，本来老两口预定了40桌酒席，但是在村里红白理事会的建议下，两家经过协商决定将酒席全部退掉，只有亲朋好友吃了顿饭，婚礼也办得热热闹闹。他算了算账，省下了5万多。 那个席上那头仪式上的全都去了，都没有了，那就留了100块钱，大也幸亏，是来的也幸亏。 青岛城里人办婚事也崇尚简约，李沧区的张楠也办了一场既节约又新潮的传统中式婚礼。 现在追求的就是既经济又实用。 青岛广业锦江大酒店副总经理刘淑云说，如今节俭婚礼理性消费渐成风尚， 现在的新人办喜事都比较注重节俭。 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婚宴酒店发现，今年国庆婚庆不少新人响应光盘行动，餐饮浪费现象有明显改观。90后小伙刘磊为每桌设立一名桌长，专门负责最后饭菜打包的事情，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杜绝这种餐桌上的浪费， 适量点菜，尽量吃光，主动打包，在郑州正成为一种时尚。市民刘才刚刚参加完2场婚宴，他说现在婚庆不那么好面子，讲排场了， 在浪费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步多了，吃了以后基本不剩下。 郑州郑方圆锦江国际饭店市场营销部总监牛强介绍说，今年11期间婚宴量同比有所增长， 但餐厨垃圾却少了三分之一。 这个十一我基本上每天都在上班，撤盘子的时候基本上就剩个底儿了，比这往年打包的多了，包括这个桌数也会控制的是相对比较好。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一些新人举办婚礼，呈现出更追求个性化的特点。从事婚庆行业十多年的小蕊告诉记者，主题婚礼、中式婚礼、西式婚礼、户外草坪婚礼很受欢迎。 现在客户的个性要求化也比较多，主题也是比较多，让更多的来宾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整个一个婚礼的氛围。 国庆节当天，江西省信余市的新郎邹宇波、新娘廖欢也选择了在户外举办个性化婚礼。新娘廖欢说， 也比较新奇，自己也比较享受，整个氛围也比较活跃。 江西赣州安远县东升围围屋内正举办一场有十八对新人参加的客家传统仪式的集体婚礼，新娘佩戴凤冠，新郎十字披红，秤杆、挑盖头、过火盆、交杯酒等仪式一个都不能少。 能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有韵味的地方举办我的婚礼，我真的太开心了。 大家能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那么多人在一起结婚，我觉得很有意思哦。 昨天开始，各主要城市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起，铁路客流将进入最高峰，请听报道。 山东省内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昨天明显增加，车流方向集中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火车站。昨天的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西安、武汉、太原等方向。今天起，铁路客流将进入最高峰。济南火车站宣传负责人曹大凡： 济南发往北京、上海方向的所有车票已全部售罄。 受事故增多和返程客流提前启动双重影响，各高速公路安徽段昨天车流量都比较大，碰擦事故不断，部分高速返程客流受阻。安徽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值班员朱来维： 目前车辆相对集中，车辆通行缓慢。 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坤预测，今天安徽省将迎来大范围大雾天气，会对高速公路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7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对于假期返程这种交通会有不利的影响。 南昌铁路局返程客流呈现井喷式增长，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南昌去往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南昌铁路局已加开84列假期返程列车，但部分方向车票仍比较紧张。铁路部门在客流量大的车站增开了人工售票窗口及验证通道，确保旅客进站顺畅。南昌火车站值班员蒋青青： 开足35个验证通道，同时在进站口设置绿色快速通道，方便距离开车不足15分钟旅客快速验证进站。 今天华北中南部将遭遇一轮中到重度污染过程。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预报显示，7日京津冀区域扩散条件转差，区域北部、山东大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京津冀中南部的北京、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等城市可能遭遇中到重度污染过程，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首席预报员汪威介绍，北京今天可能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污染过程。 7号北京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咱们9月30号这种 PM2.5 的小时浓度达到150到200微克每立方的这样一个程度，而且持续的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8号的话，有一次比较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也非常有利的。之后呢，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能够维持4-5天吧，空气质量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形式。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受能见度转差影响，7日夜间到8日早晨，华北中南部局地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提醒返程旅客注意天气变化。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雄安新区安置区建设已进入前期程序，安置区不在起步区范围，生产企业暂时不搬迁。河北台记者张静报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雄安新区安置区建设已经进入前期程序，安置区不在起步区范围，新区范围内所有土地除去此前公布的荣成县平王乡、雄县雄州镇共8个村约10000亩土地外，都可以照常耕种大田作物。关于百姓冬季取暖问题，禁煤区不能再烧煤，非禁煤区鼓励有条件的电代煤、气代煤、地热代煤。对百姓住宅拆迁问题，将尽量少拆，用多少拆多少，用哪里拆哪里，何时用何时拆，尽可能减少腾退周转量，降低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关于企业搬迁问题，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企业不要心慌，一切照常进行，短时间内不会搬家拆迁，目前规划没定，即使规划确定了，还有具体设计过程，不会马上拆迁。 即便是要拆，也会提前几个月告诉大家，做好搬家的准备工作，会尽可能做到拆迁生产两不误，减少一次性拆迁量，做到有序拆迁，减少损失。 浙江省宁波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通过村民说事儿，让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请听央广记者曹美丽的报道。 早上8:30，宁波市象山县西周街道莲花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村民欧宏达的大嗓门。 也是个土地啊， 占用集体土地，新房子都造好了，老房子还不拆，村里为什么不管？这是莲花村每个月1到2次的村民说事会。听了欧宏达的陈述，村支书温华为核实了一些细节后当场表了个态。 这套班子里边他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在干部里边要落实下， 答复现实， 下次说实会。 听了村支书的表态，欧宏达情绪渐渐平稳了。欧宏达刚离开，村支书温华为就给镇里分管拆迁的胡哲元打了个电话。胡哲元恰巧正在村里调研，2分钟后就赶到会议室解释了相关政策。 我刚刚只是分析了一下大的政策，就分为新增跟历史遗留的，那如果是新增的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就直接要拆掉的。 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量，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这是宁波市象山县农村创新的村民说事制度。村民说事从邻里纠纷到美丽乡村壮大集体经济都可以公开说，村级组织则集中商量合力去办。渐渐的，村民越来越支持村里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有重大的事，肯定1到2次肯定要做的，吃抗阻力啊，那个道路啊，毛灯啊修的。 去年象山县农村村民说事提交了3600多条各类建议，近80%得到了采纳并实施，农村信访数同比下降了31%。宁波市委两新工委副书记朱志坚说，宁波市正在全市推广村民说事这一基层治理创新平台。 它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后服务于群众，最后还要让群众获得满满的获得感。 新闻动车组，到2020年，我国将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防止垄断，商务部有条件批准惠普收购三星打印机业务。3名驴友被困四川卧龙保护区，警方展开救援。请听报道。 目前我国累计培训全科医生20.9万人，仅占整个临床医生总数的6.6%。全科医生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司司长秦怀金表示，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全科医生基层岗位的吸引力，到2020年，我国要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 要加强薪酬制度的改革，使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他能够得到有尊严的这种收入。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加强现在的基层综合改革、绩效工资的改革，包括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边，怎么在激励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通过他的提供服务来得到更好的报酬等等吧。这种激励措施来提高他的待遇。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商务部日前宣布，以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形式批准惠普收购三星打印机业务，包括要求惠普继续以公平合理的供货条件销售 A4 激光打印机产品，不实施任何可能影响第三方耗材兼容能力的技术措施固件或升级等。反垄断法专家谢冠斌表示，批准后相关部门也有后续监督方面的机制。 商务部专门有一个关于这种促条件的一个监督的机制，大概就是会请一些外部的顾问对他的这个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商务部定期的提供报告，对他必须无条件的执行。 央广记者刘乐北京报道。 5名网约驴友是上个月30号进入卧龙保护区并违规穿越核心地带的，其中有2个人安全返回，还有2男1女共3人被困在耙子桥一带。女驴友出现身体不适，10月5号下午约3点，汶川县卧龙特区公安分局接到他们的卫星电话求助。卧龙公安分局副局长刘麒麟昨天下午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救援小组昨天清晨就出发了，估计今天可以到达驴友被困地点。 用他们的卫星电话，有打个电话过来的女同志哈，没什么好转，现在目前他们还在工地里面等待救援，我们救援都出发了。 刘麒麟说，目前还没有查到包括被困者在类的5名驴友的登记备案，如果他们没备案，就属于违规穿越，根据相关法规将会受到处罚。央广记者贾一超成都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纪律挺在前面，提出并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并在实践中得以贯彻，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强化了党内监督。 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纪检监察机关细化具体制度，强化日常监督执纪，把纪律挺在前面，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使得全党纪律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国庆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在综艺节目《汉语桥》2017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人民日报评论官方微信发文点评，全球有超过1亿外国人学习汉语，有60多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范围的汉语热不断升温，这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的生动体现，也反映了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普遍看好。 国土资源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根据地方自愿，确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沈阳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央视网评论强调，只要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房地产调控就会坚定不移朝着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不会轻易动摇。 据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6号16点20分，失事中国渔船鲁荣远鱼378号的12名失踪人员遗体已全部找到。此外，经证实，此前被救的4名船员中有1人在获救时已经遇难。目前遇难者遗体均安放在中国籍渔船上，现正在核对遗体身份信息。中国驻大阪总领馆表示，前方应急工作组将继续协调各方做好相关后续工作。 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日前举行，中美双方就非法移民遣返、禁毒、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追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将加强合作，避免各自国家成为逃犯的避罪天堂，并将确定可行的逃犯案件开展合作。双方计划继续开展定期会晤和建立工作组，确定重点案件。双方承诺在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法律的基础上开展追逃行动。 第35届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4号到6号在马德里会展中心举行，中国图书展在博览会上亮相，共展出9个类别、300余册图书，其中包括《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等展现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价值观的精品图书。 乌克兰最高拉达昨天通过表决，将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部分地区地方自治特殊制度法的期限延长1年。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网络曝光，2辆越野车追逐藏羚羊，7名涉事人员被警方控制，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者未碾压或碰撞藏羚羊。 互联网付费问答模式退潮，知识付费平台为何没能迎来爆发式增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魏东，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